迎收听多人精品有声剧《悖论十三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大哥工作室制作，由新经典文化、咪波文化联合出品。 第二十集，男人没有失去意识，成灾让他躺回沙发上，他显得很虚弱，但仍睁着眼睛。 你是谁？ 这个以后再说吧。你的身体感觉怎么样？ 不好，忽然发起了烧，而且关节疼痛。 蔡蔡没醒过来了，她面露不安，但还是走上前来，用毛巾拭去男人的汗。在他要把体温计加入男人腋下时，男人抓住了他的手腕。 干什么？ 蔡蔡美低声惊叫，手上的体温计掉在地上。成灾捡起体温计，把男人的手拉开。 你怕什么？就是测个体温而已。他是护士。 护士？啊。 男人脸上戒备的神色消失了。 可以量体温吗？ 可以。应该相当高吧。 男人盯着蔡蔡美，为她加好体温计，然后目光转向成灾。 哎，我完全不清楚是怎么回事，究竟怎么了？ 我们也不明白，只知道其他人忽然消失了，仅此而已。这一点你也知道吧？ 啊，我在办公室里，眼前一下子没人了，就连正和我下象棋的人都不见了，我还以为我的脑袋出问题了。 这是正常的反应，我们也经历过。 男人吐着热乎乎的气。 啊，你们是夫妻？ 成灾不禁与蔡蔡美对视，蔡蔡美不好意思地低下头。 啊，不是。 成灾苦笑着说， 我们是为数不多的幸存者，大家一起行动，在别的房间里还有九个人，被你抓住了脚的女孩也在其中。 啊，还有这么多，那太好了。哎呀，我还以为人类灭亡了呢。 男人浅浅一笑，承受不住似的闭上了眼睛，恐怕脑子还是昏昏沉沉的。 哎，在你睡着之前先回答我的问题。 什么问题？ 你身边最近有人得流感吗？ 流感？啊，对了，阿哲那小子是怎么说来着？ 阿哲？ 替我接电话的，发烧了，在家休息。哎呀，冬天明明都过去了。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儿？ 但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回答，男人已经打起了鼾。蔡蔡美抽出体温计看了看，皱起眉头。 怎么样？ 39.3，一点都没退烧。 成灾离开男人，坐到沙发上。 你也离远点吧，刚才你也听到了，是流感的可能性很大。 看来是。 蔡蔡美提起冷藏箱，来到成灾旁边。 唉，真倒霉，如果不用药，自然康复需要多长时间？ 蔡蔡美想了想， 从发病算起，4-5天吧。据说就算吃药也要3-4天，当然都是指体力充沛的人。 这家伙的体力倒是有。 我也这么想，静养休息的话，大概2-3天就能恢复。 可问题是，大家会等待他康复吗？ 成灾看着熟睡的男人，回想起他背部的纹身。东树睁开眼，见明日香正在旁边用毛巾擦干如湿的头发，脸上很清爽的样子。 你洗澡了？ 东树起身以确认酒店的水管能出水，恐怕是水罐剩下的。 切，我才不会那么浪费呢，水是留着洗手间用的，往后还不知道能用几次呢。 那你在哪儿洗的？ 在外面。 明日香嫣然一笑。 外面？ 对， 瓢泼大雨里，我洗了个痛快的天然淋浴，啊，太舒服了。 东树站起来，察觉自己出了一身汗，天气暖和的不像是三月份，甚至可以说是闷热。他进了厨房，继续往里走。昨天探看过，那里有一扇后门。接近后门的时候，他听见了雨声，打开门，他立刻目瞪口呆。停车场上水流如注，持续的暴雨发出哗啦哗啦的声音。他关上门，返回餐厅，好几个人都醒了。 雨很大吧？ 东树点点头。 不像是日本的气候，简直就是东南亚。 那一瞬间可能发生了某些变化，就是人们消失的瞬间。地壳变动加上气候异常，一想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就让人害怕。 这时成灾和蔡蔡美进来了，两人都一脸疲态。 那个人怎么样？ 我们是来商量这件事情的，大家方便谈一谈吗？ 成灾一招呼，所有人都聚拢过来。成灾一下子慌了，抬手制止大家。 哎，别太靠近我们，这是以防万一。 什么万一？ 听到东树的问题，成灾略微迟疑后说道， 他患上流感的可能性很大，我们看护了他一整个晚上，也有感染的可能。蔡蔡美小姐说，所幸今天湿度高，抑制了病毒的活动，现在大家都很疲劳，又没有药，得尽量降低传染的危险性。 说得对。 户田挪到稍远的地方，在椅子上坐下，其他人也照做了。抱着婴儿的荣美子跟美宝一起坐得最远。 他现在睡着了，但昨晚醒过一次。 成灾看着众人， 看到我们在，他好像也精神了不少，照这样静养，给他充足的水和营养，大概有那么两三天就可以康复了。所以我想谈谈今后的安排。 我说说可以吗？ 山西举起手。 请吧。 刚才的话我觉得可以理解为到那个人康复为止我们都留在这里，是吗？ 包括这一点，我想让大家来决定今后怎么办。 对不起，我反对。 小峰马上做出反应。 我们是普通人，迄今为止一起熬过来了，如果那个人加入肯定会散伙，至少我不想跟他一起行动。 他身边的户田也轻轻点头。 我也这么看，适应不了正常社会的人才会加入黑社会，对吧？那种人在这么特殊的环境里面不可能跟别人协调。 成灾的表情没有变化，这样的回答多少在他预料中。 那其他人的意见呢？ 成灾看着荣美子。 你怎么看？ 忽然被点名，荣美子眨了眨眼睛。 我听从大家的意见。 这样说可不好，太太，要把自己的意见说出来，如果在这里不说，以后又发牢骚，谁也不会搭理你的。 东树觉得户田虽然口无遮拦，但说得合乎情理，现状事关生死，不能把命运决定权交出去。 没有必要考虑别人是怎么想的，说出自己的想法吧。 成灾再次对荣美子说道。他为难似的低下头，但不一会儿便拿定主意般的抬起脸。 说实话，我觉得害怕，我不希望跟他打交道。 就是嘛，跟那种人在一起，谁知道会遇上什么麻烦。 但是如果他本人非要跟着我们，那怎么办？总不能说不行吧？ 怎么不能啊？就直说，别跟着我们。 这么说的话，他事后会不会记恨我们呢？ 这时小峰扭过身来，面对着他。 恨就恨吧，没什么大不了。 可是 如果是在以前的世界，我还是会担心的，因为那些家伙马上就会来报复。可现在已经没有必要害怕了，黑社会之所以横行霸道，是因为背后有人，光凭他一个人什么也做不到，不用怕。而且就他现在那副样子，就算我们出发了，他肯定也跟不上来。 你是说要丢下他？ 我只是说不一起行动啊，他要自己想办法。既然躺个两三天就能康复，那用不着担心。 那个，前提是如果好好摄取水分和营养的话，如果他光是躺着康复会很慢， 情况也有可能变得严重。 小峰烦躁地摇摇头， 想要活命的话他自己也得想办法呀，这里又有水又有食物的，总而言之那人是黑社会，没必要同情。 请让我再考虑一下。 听到强硬的意见，荣美子还是不能释然，又低下了头。 东树你怎么想？ 东树舔舔嘴唇，他一直在努力思考，但还是没想出能自信地表达出来的意见。尽管如此，他还是开口， 还是先跟他本人谈谈吧。 跟他谈什么？ 户田的质问随之而来。 我们需要问他打算和我们一起行动吗？如果要一起行动，愿意配合大家吗？我们还不知道他是什么人，要判断他能否加入，我觉得为时过早。 这么问的话，他肯定会说好听的。 小峰认真地说道， 要认真做事了，能跟大家协调好了，这些只是应付而已，那种话信不得的。 所以我觉得要去辨别这一点，如果感觉到他在撒谎，那时候再来商量，怎么样？ 可是辨别人的好坏可难了，即便有人生经验也没有太大的作用，就像被电信诈骗的大都是老人，再说做坏事的人玩这一手最绝了，不是吗？ 户田和小峰一起点头，深以为然。东树无从辩驳，陷入沉默，他的意见背后并没有坚定的信念。 九我先生啊，不是说弟弟，是说哥哥。 户田转向成灾， 我想听听你的意见，你前几天说过类似这样的话，即便世界从头再来，也并不意味着以前的生活方式就不存在了。老实说我很佩服，但照这个想法，我们就不能对那个黑社会的过去视而不见。当然他有着怎样的过去目前还不清楚，但至少不是一种正当的生活，这一点毫无疑问。你对此怎么看？ 成灾没有回避户田的目光，他站起来长舒了一口气。 在表达我的意见之前，我有一个提案，关系到今后的生活方式。 什么？ 规则。今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完全不可预测，但就此时此刻来说，我们只能靠自己活下去，这就是事实。既然这样，有必要制定大家都必须遵守的规则。从前的法律都不再通用，甚至事物的善恶好坏也必须由我们自己决定。如果只凭当时的情绪来解决重大问题，以后一定会产生麻烦。 你说的我明白，但是所谓善恶好坏，我觉得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变化。 是吗？可在以前的世界，安乐死还没有被认可，在法律上是恶的。可现在不一样了，我们全体一致选择它为最善的手段，我们已经开始建立新的规则。也就是说，现在处于睡梦中的那个人，他曾经做过的事情，即使在以前的世界被视为恶，在此时此刻，也不能被如此判定。 多人精品有声剧《悖论十三》，欢迎大家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